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又有新嘅诗人介绍俾大家。 系啦，呢位诗人咧，其实系到咗二十一世纪咧，佢嘅重要性越嚟越强调出嚟，啊，即系对我哋嘅影响。因为虽然其实佢系九十年代已经过咗身啦，啊，但系咧，啊，布罗茨基吓，约瑟夫布罗茨基咧，咁佢系喺俄罗斯出生噶啦，跟住咧就系流亡到美国，其实先到欧洲就到美国。咁佢咧好多创作好多纪录吓，喺呢个诺贝尔文学奖上面咧，佢系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当时几多岁？ 他是1940年出世，1987年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嗯， 啊，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其实他刚刚逃走出来，在俄罗斯出到嚟。咁点解他要逃亡呢？是因为呢他二十几岁的时候，1964年的时候呢，俄罗斯，那时候是苏联，苏联政府捉了他，判了他一个很奇怪的罪名，叫做游手好闲罪。话佢唔翻工唔劳动就写作，咁啊，同埋当然写啲又唔系政府中意嘅嘢啦。判咗佢5年嘅有期徒刑，仲要流放去西伯利亚。 哎呀， 咁啊，佢翻翻嚟之后，出翻嚟之后咧，就西方啲作家开始想营救佢啦，知道佢好唔掂啦，咁咧就帮佢发表作品咧，同埋帮佢揾到一个出国嘅机会。咁其实俄罗斯当时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咁样，等于将佢流放咗出国。咁佢出去之后呢，佢更加就写咗好多好重要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反思呢个苏联即係极权统治下嘅精神啊，或者系呢个文学创作嘅作品啦。咁同埋呢，佢好特别嘅一点呢，就系佢本身呢系对英美文学非常之熟悉嘅，英文都好好，咁亦都翻译好多英文嘅文学啦。所以佢出咗去之后呢，佢系两手写作嘅，英文同俄罗斯两样嘢同时创作嘅。所以呢，佢对西方嘅影響就好大， 系估唔到啊！右手好閒啊嘛， 系咯，結果係 寫作啊嘛。 喂，佢右手好閒，遊到咧可以40几岁就登諾貝爾文學獎，都真係好犀利。咁但係佢都好短命，因為佢有心臟病，同埋咧流放西伯利亞嘅時候咧就成身傷患。 嗯， 咁所以咧佢都好年輕咧，其實係應該未到60岁就過身。 嗯，啊，咁我哋第一首要聽嘅詩就係那夜躺在篝火旁。 那夜躺在篝火旁，布罗茨基。夜幕泛出的天光比他的腿还明亮，他无法漂流进默化万物的幽暗。那夜躺在篝火旁，我们初次瞧见那乌油油的黑马，不曾见过世上有什么比他更黑。他的四腿浑然迢迢叹息，肢体墨黑，有如一栋真空，从鬃毛至马尾，暗如黑夜。他的侧腹是中分的两个黑片，从未领略过安盏的摩擦印痕。他静立不动，仿佛在熟睡，却有恐怖追踪着他的足体。暗影显不上他幼幼的身体，没有颜料能抹出更浓的黑。他的黑如每一个子夜的墨色，如一切针尖的无法探测的心脏。那黑如前方隐约显现的密林，如矿巢的拱柱间杂实的空间，如深埋土中一颗种子的坑穴。我明白我们此时内感一片黑暗，而我们的凝眸朝见它更暗的闪光。我的标指示现在尚不到指示，他不迈细步，不向我们走近，深不可测的神秘隐藏他的腿间，他的脊背隐没去我们的视野，留住在那里的没有一页幽光，两片眼白有如并出的双拳，而黑忽忽的瞳仁更令人悚然，斜视的眸子奇怪地表示蔑视。他为什么必要解释他的菲林注目我们直至破晓的黎明？为什么要贴近这野外的篝火？为什么吸进空气的黑色 捏断落叶游世的亨梗，为什么双目炯炯放射黑光？他欲寻一位骑手在我们中间。 那夜躺在篝火旁，咁就系布罗茨基嘅作品。 那夜躺在篝火旁咧，应该系算系布罗茨基嘅成名作，亦都系我自己咧，即系第一次留意到佢就系呢首诗。咁嗰阵时我睇呢首诗嘅时候咧，就啲翻译者同佢改咗个名叫黑马。因为俄罗斯嘅诗咧，就全部咧，即系照传统嚟讲咧，系冇题目嘅，就全部都系用第一句做题目嘅。所以我哋头先听到系那夜躺在篝火旁咧，就系佢第一句嚟噶嘛。但系佢成首诗系写一匹黑马，咁呢匹黑马咧系几乎系黑到现实中系唔可能存在啊。佢话佢仲黑过黑夜，啊，仲黑过真空。佢话佢黑咧就好似每一个子夜咁黑啊，即系佢用咗大量嘅词句去写佢。点黑啦，佢话佢系四条脚咧，好似炭咁样，即系全部都系咁样嘅描述。但系咧最有意思嘅就系话，佢入边咧总系透露出一啲消息，就话呢匹马咧唔系现实可见嘅马，就好似杜甫写嘅此马非凡马吓。咁，譬如话佢话佢系从嚟未俾呢啲即系马鞍啊、鞍箭啊透过嘅。一隻徹底自由的馬，咁咧同埋咧去望佢嘅時候咧，你會感到自己都係一身黑暗，即係你會俾佢感染到嗰種黑暗。咁咧佢最深刻嘅幾個比喻咧，佢話佢黑咧就好似茂密嘅森林嗰種黑，就唔係乜都冇嘅黑，甚至乎咧佢話好似咧礦產啊、礦呢個礦巢入邊咧係被塞俾啲礦物質塞密曬嘅空間嗰種黑。因为生物咗个空间系就冇光入到嚟啊嘛，吓咁点解咁黑呢？佢入边有一句话，佢话当佢望到佢嘅时候咧，佢闪光系黑嘅，用黑色嚟形容闪光。跟住佢睇佢自己嘅手表，话依家未到子时，未到子时系呢匹马将我哋嘅世纪咧带领到一个最幽暗嘅地方，但系为咗咩嘢呢？啊，最后咧呢样嘢咧，我谂系一个生活喺极权社会嘅人咧出嚟嘅人就会知道呢句话嘅意义啊。佢话原来呢匹马咧望住我哋咧，系想喺我哋入边揾一个骑手，即系其实中国好多诗都表达呢样嘢啦，万马齐喑。但系咧呢个时候系边个可以承得住呢种历史嘅责任？就边个可以做到骑手呢？边个可以骑上一马着带俄罗斯啊走出黑暗呢？啊，但系咁佢上首诗就停咗喺度，到底佢揾唔揾到呢个骑手？而我哋呢有冇咁嘅能力做佢嘅骑手呢？佢都冇继续讲落去。 系啊，佢又真系谂到话用呢个黑暗去营造翻呢个骑手嘅出现。 其实咧，咁你讲翻顾城嘅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嗯， 啊，其实系一样嘅。啊，一样嘢去到咗黑暗嘅极端嘅时候，就会喺黑暗中产生出即系战胜佢嘅力量。 好特别嘅呢一首诗啊，那夜躺在篝火旁。跟住我哋要听，并非我在失控。并非我在失控，布罗茨基。并非我在失控，只是倦于夏季，日子方于你伸手抽屉取衬衣之际。但愿冬季来临，用雪窒息所有这些街道，这些个人类，但首先闷死枯萎的绿色。我愿和衣而眠，或索性捡本借来的书。而一年倦容节律之所成，像只遗弃他盲主的狗，在普通的斑马线上横越马路。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你的口言甜过波斯馅饼。虽然你的大脑被公羊角般拧紧，没有物体落下你浅蓝的眼睛。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并非我在失控，就是布罗茨基的作品。 并非我在失控呢，入面有一句呢是他的名言，很多人曾经即是写文章都会引用的，就是这句，他说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名字的时候。即是当你连曾经统治过你的暴君的名字你都不记得的时候，你才可以说是有真正的自由。 否则呢你一生呢都系佢嘅阴影下面。 嗯、 你就算你反抗你都系喺佢已经制定好嘅逻辑嘅框架入面反抗。所以佢好羡慕嗰啲系可以忘记咗暴君嘅存在嘅人。咁佢成首诗呢都系用一种同一个人交谈嘅方式。但系呢个你呢到底系讲緊佢自己呢，即系同佢讲紧提醒紧佢自己，因为佢话，并非我在失控咧，其实就好似一个人同自己有一种精神角力咁样， 嗯嗯 其实喺度叫紧自己唔好失控。点解唔好失控呢？就系、是、因为你要挨过啊呢啲所有嘅嘢。佢话啊，冬季来临，雪窒息咗啲街道，嗰啲人类，所有嘅绿色，所有嘅书都冇用嘅时候，啊，你仲要坚持到落去嘅时候，你先可以去到将来嗰一日，就系忘记点样拼写暴君姓氏嘅时候。你冇经历过嗰种啊苏联嗰种思想禁制年代，你就好难想象。嗯、好似头先嗰首诗啊，点解佢话系躺在篝火旁呢？啊、因为呢佢除咗被流放西伯利亚呢，咁佢有一段时间呢，佢为咗摆脱即系政府对佢监控，佢自愿加入咗一个远东嘅土地考察队，即系地质探察队，就行匀晒成个俄罗斯嘅即系大西伯利亚地区啦。所以呢佢就系一个好奇怪嘅诗人，虽然佢经历咁丰富，但系同时呢佢又有好学院好前卫实验嘅嘢喺入边。 系呢首就系并非我在失控，跟住我哋要听《说出未来之际》。说出未来之际，布罗茨基。说出未来之际，老鼠成群穿出俄语，此世一片成熟的记忆，它拥有真乃诺双倍的动眼。历经以往的岁月，管他谁人何物站在角落，藏于沉重的窗帘，你的脑中并没有回荡天使般的多，唯有他们的沙沙响声。生命，无人敢于称赞的生命，仿佛那匹骏马的嘴巴，每次相遇总显露牙齿大笑。一个人所剩的集成一个片段，他口语的片段，言辞的片段。说出未来之际呢？ 说出未来之际呢，就同头先嗰首《并非我在失控》呢，其实系互相呼应嘅。《并非我在失控》入面最重要、最关键嘅就系暴君嘅名啊嘛，即系其实佢入面有一种神秘嘅语言学嘅嘢嘅，就系、是、你嘅语言系会影响你嘅思维。如果大家最近有睇嗰部电影呢，天煞二降 Arrival， 係啦 ,Arrival 入面呢就有咁样一个理论嘛，语言会影响你嘅思维嘛。 嗯、 就喺呢度入面你都有讲，你选择讲暴君嘅名同你选择讲未来、 嗯、 已经系两种人生嘅选择啦。当你讲出未来之后呢，你就等于将老鼠呢赶咗出去喺你喺俄罗斯嘅语言入面啦。咁、嗯嗯、其实呢度讲緊嘅一样嘢呢，就系、是、亦都系中国人可能好有体会嘅，就系、是、过去嘅一百年呢，汉语呢系点样被各种各样嘅意识人形态啦所污染啦。比如话我哋话毛泽东嘅语言呢系充满咗暴力同军事化嘅。咁、嗯、后嚟呢新华社啊嗰啲共产党语言呢又系好多你不知所以嘅抽象名词㗎嘛，乜嘢化乜嘢化嗰啲啊，就总之佢会将你同你觉得美丽嘅，即系古诗词入面嗰种汉语啊， 嗯， 已经系变咗一样啦， 格格不入， 系啦，更何况呢个繁体字、简体字啊，嗰种等等嘅改变啦，所以呢度入面讲紧咧，就话你点样通过你讲述语言啊嚟修补翻语言啊？佢话啲老鼠呢已经将记忆呢好似。即系其实卡通片入面啲老鼠咪将啲芝士呢咬到一个个窿嘅，系啦。咁佢话将啲芝士咬到双倍嘅窿啊。咁我哋点样嚟修补返呢个窿呢？佢话佢入面有一度又系同语言有关。佢话你嘅脑入面已经冇咗嗰种天使一样嘅哆。佢话哆来咪发嗦拉斯哆嘅哆。佢话你已经冇咗呢个发出第一个音嗰种能力啦。嗰、嗯啊、种美妙就剩返啲回声喺度啫。啊！你點樣去發翻出呢音樂入邊咁美妙嘅聲音？即係點樣令俄語、令俄羅斯語言咧翻翻嗰種天籁一樣嗰種美妙呢？咁、啊、但係咧，佢話現實咧，佢只係剩翻一啲片段，佢所有嘅言詞都係剩翻片段。 啊，怎样将它拼在一起。咁佢以至於呢，佢後嚟呢，佢出咗一本詩集，直頭就叫言詞片段。 哦， 即係佢話喺呢個時代，我哋已經冇辦法完整咁樣去寫一首詩，冇辦法完整咁樣呢去描述我哋呢個時代，就只係剩返呢啲片段，因為已經被老鼠咬得爛晒。 嗯，我似乎即係呢位詩人佢對文字唔單止文字，仲有語言啦。 係呀，對語言非常之肯定啦，同埋抱有好大嘅期望啦。咁，我諗同佢自己境遇，佢最痛苦就是说他流亡海外之后呢，他没得回去，因为他终其一生呢，他都真的没办法，只所谓衣锦还乡更加讲不上啦。后来同他一样流亡的那个索人尼琴呢，就后来回到俄罗斯嘛，但他就没这个机会了。咁同埋他后来为了在美国的大学教学，咁其实他都是用英文为主，只有写诗的时候他用回俄文。 是，哇，有啲感伤添。 系啊，带住啲语言去流浪嘅诗人啊。 系，最后我哋要听来自明朝的信。来自明朝的信，布罗茨基。不久将是夜莺飞出丝笼、隐没踪迹的第十三个年头。当武色降临，皇帝用另一个裁缝的血吞下药丸，接着以上银枕转是一只朱色的鸟，他那平乏单调的鸣叫催他入眠，这就是我们这些天来在人间天堂庆贺的这个单数且不吉利的周年。那面特制的用以抚平皱纹的镜子一年贵比一年，我们的小花园为杂草窒息，天空也被塔尖刺破，像针插进某病人的肩胛骨，他病情惨重，只可让我们见其脊背。每当我对王子谈论天文，他便开始打趣，这封你的野鸭，亲爱的，给你的信是写在皇后恩赐的香水宣纸上，最近稻米贵乏，而宣纸却源源不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乃言语所云，可惜归途不始于相同的起点，它超过十个一千里，尤其当你从个位的零数起，一千里、二千里、一千，意味你永不能返归故里。这种无意义像瘟疫，从言语约上数字，特别落上了零。风把我们吹向西方，如黄色的豌豆拼出干裂的豆荚，在城墙屹立处。顶风的人形态丑陋僵硬，有如惊惧的象形文字，有如人们注视着的一篇难解的铭文。这单向的牵曳把我拉成瘦长的东西，像个码头，身子的一切努力消耗在影子里，沙沙地掠过野麦枯萎的叶片。来自明朝的信，咁就系布罗茨基嘅作品。 系啊，布罗茨基呢首诗呢，系佢喺华人诗歌读者入面呢好出名嘅一首诗，因为当然同明朝有关。 系啦， 佢虚拟咗呢喺明朝嘅一个诗人，应该嚟讲一个诗人写一封信俾佢。咁但系呢个诗人呢，佢系混合咗好多佢阅读同中国有关嘅文学作品啦，甚至乎呢一开始你会听到呢佢讲紧嘅其实系安徒生童话入面那个夜莺的故事，他从这个开始进入去，其实都方便西方读者 进入， 是进入这个语境的。他入面呢，他有一些东西呢，你会看到哦，是一种西方想象，西方对这些中国的庭院啊，中国的神秘主义啊的想象啦。但是呢，有一些呢，他就是在解释一些中国的理念。比如说他最后第一段的最后呢，他说他写一封信呢在一个很漂亮的宣纸上面。但是呢，最近呢这个即是百姓都冇饭食，豆米是贫乏的，但是呢宣纸源源不断。这个呢就令我想起一句呢中国的讲写作的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国家不行私人行。啊，好似个世界越乱这个百姓越惨，私人呢反而越多题材可以写。 咁當然啦，呢、這個孫子源源不斷呢亦都令人諗到起另一句中國嘅成語，就係呢個落成子貴啦。咁、源源不斷嘅孫子呢意味住呢寫落嚟嘅嘢其實已經冇咁重要，反而係。 係仲要灑啲香水㗎。係、 囉，就變咗一種小情小調嘅嘢。咁其實亦都同明朝詩歌呢晚明嘅詩歌呢都好相似嘅。即係明朝到咗中後期呢士大夫階級同埋呢個即係知識分子呢都係好享樂嘅。咁、寫嘅詩呢就越嚟越無關痛癢。就係、一直去到呢即係南明嘅時期，即係清朝已經就嚟滅咗佢哋嘅時候，大家先有痛感出現，反而嗰個時候就出現好多好詩。咁、去到第二段呢佢亦都係用一啲中國言語帶入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但係有一個佢冇點名嘅呢，佢話十個一千里。咁十個一千里係咩呢？萬里啊嘛。萬里你當然要諗到萬里長城㗎啦，如果你講中國嘅。但係佢話喺中國佢覺得一千已經意味住你返唔到故鄉。 嗯。 呢啲係中國古詩嘅修辭手法嚟㗎嘛。唔係用一個具體嘅數字。只係會話千里萬里啊，或者三百萬大軍啊，嗰啲全部係虛㗎嘛。咁但係越係咁樣呢你就越知道呢其實嗰個距離已經遙遠到無法之計算啦。咁佢講緊嘅都係呢度呢你就切入到佢自己啦。1974年佢寫呢個詩，嗰個時候呢佢已經係流亡海外啦。佢意識到自己可能呢一世都返唔返俄羅斯啦，就好似呢一個明朝呢漂泊喺異鄉嘅一個詩人一樣。咁佢呢種隔代嘅同感呢都非常有意義啦。到最後呢佢就用返一啲呢好形象嘅思維，比如佢講到城牆啦，講到象形文字啦，咁最後呢佢話呢啲所有嘢呢將我變成一個碼頭咁啊。咁令我就諗起呢比如杜甫同埋李賀都用一匹咁嘅瘦馬嚟比喻過一個咁嘅漂泊嘅詩人。 係。似乎咧，詩人即係如果要流亡，其實就係都幾令人傷感。但係偏偏佢流亡嘅時候，佢有好多題材可以寫咯。 就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咯。咁好似我哋咁依家大家比較平庸，咁可能都因為即係太平盛世，所謂嘅太平盛世啊，冇乜嘢大嘅變化。咁你寧願做一個太平盛世嘅平庸詩人咧，定係做一個亂世中嘅偉大詩人咧？咁我諗 要問翻詩人自己啊， 唔係你有得揀嘅嚇，要問翻暴君。 哇，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绍咗布罗茨基嘅作品。 下一集我仲会继续介绍佢嘅诗。咁、下一集介绍佢嘅诗咧，点解有咁嘅区分呢？下一集介绍系王产贤翻译佢嘅诗。 哦， 头先介绍咧系一位国内嘅老翻译家叫常辉译嘅。咁两者其实好唔一样嘅翻译嘅嘢，同埋佢哋拣嘅诗都好唔一样。 好，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